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Do you ever feel like breaking down? Do you ever feel out of place? Like somehow you just don't belong.And no one understands you. Do you ever wanna run away? Do you lock yourself in your room with the radio on turned up so loud that no one hears you screaming? No,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when nothing feels alright.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like me, to be hurt, to feel.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欢迎继续守候全新的汽车音乐会。开场歌曲呢是来自简单计划乐队的 Welcome to my life， 活力哥为我们全新一年的汽车音乐会拉开了大幕。我是腾斌，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也问候每一位从2021年继续陪伴我们到2022年全新一年的各位听友。首先告诉大家好消息，在新年呢，我们制作了汽车音乐会的特辑，那将有几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也算汽车音乐会送给你们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吧。好了，今天来公布三位获奖的听众名单：生如夏花、1840和 New Me， 恭喜你们！分别是听听聊天室还有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每人获得一张我精心为你们制作的汽车音乐会新年特辑。在这里呢，珍藏了22首好听的汽车音乐，赶快把它收藏在你的汽车音箱当中，伴它在路上。 没有获奖的听众朋友不要着急啊，我们还会陆续发放这张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特辑的。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好在路上听到我们节目，哎，那这个元旦的小长假不能舟车劳顿，就在北京本地过节，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好地方呢？就在北京逛逛一些小众地吧，这些地方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却有厚重的历史和浓郁的文化。好不容易放假了，一定要去逛逛哦。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推荐的是红砖美术馆，北京人说这是最美的私人美术馆。红砖美术馆的建筑设计特别有意思，出自北大董玉干老师之手。这里小且精致，光影变化丰富，空间感很强。这里用了不少中国园林的手法，叠石理林。慢慢玩的话呢，可以待上大半天的时间。有朋友评价说，北京最美的美术馆就是红砖美术馆了，建议您在非周末的时间去，这里人少很安静，两个人聊聊天发发呆挺好的。馆内呢还有西餐厅，就餐也很方便哦。第二个推荐地呢就是观复博物馆，这里是瓷器和红木家具爱好者必去的地方。展馆地方不大，但是展品很赞哦，这里不乏国家级的精品。买了门票之后呢，馆内提供免费现场讲解。如果你喜欢瓷器或者是红木家具，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去。这个家具馆基本按照古人生活起居的房屋布局来摆放展品，很有感觉的。在馆中摆放的那些老的红木家具经过修复，有一种被时光打磨的美。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哈，坐418路就可以到了。哎，418路到观复博物馆之前呢，还有很多博物馆可以逛逛，比如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铁道博物馆，还有三影堂可以免费的看展览。如果看展速度快的话，一天时间可以把这些展馆都看一遍。好了，接下来再来推荐今日美术馆，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当代艺术哦。当代艺术家像方力钧、岳敏君、张小刚等人的作品在这儿都能找得到。看完出来之后，一层还有艺术书店，设计、美术、艺术、人文类的书真的是太多了。累了呢，就可以去附近的咖啡店、甜品店小坐聊天看书，就这样一天在这里享受你的慢生活吧。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了，带出新年活力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新年伊始，怎能不听这样的活力歌呢？ 这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壁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每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2022年全新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继续用好听的汽车音乐，在全新的一年伴您在路上。好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张伟的哈喽哈喽哈喽。一听到这首歌就感觉浓浓的节日气氛，是不是？在元旦的小长假，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做些什么，还在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时刻，还是在路上期待你的下一个目的地。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好了，继续来分享张姐发光时代。新年伊始，我们需要这样的给力歌，不怕挑战，不惧黑暗。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奔跑在这发光时代，努力追我所爱。张杰在音乐世界当中爆发力非常厉害，热血的歌声怅然心中的不平凡。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奔跑向前的脚步，寓意为梦想奔跑，为明天奔跑，为爱奔跑。张杰要通过歌声表达，每一个奔跑当中的人内心都有自己的坚持和力量。看似平凡的脚步，恰恰是这个时代最不可缺少的力量。看似弱小的微光，却孕育着内心自我的闪耀。这是一个平凡又发光的时代。 不怕有多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梦想在对我召唤，等待勇气点燃，向光穿透黑暗。遭遇过多少冷眼，曾转过多少个弯，这一次我为自己勇敢，奔跑在这发光的时代，心中藏着答案，奔跑自由方向，笑着把眼泪擦干，再渺小的人物，谁愿低头认输。遭遇过多少冷眼，曾转过多少个弯，自我为自己呐喊、yeah ，奔跑在这发光的时代，努力对我所爱，勇敢做一个最闪亮的存在，不发光就会不自在，要活出我姿态，对于这世界。要最善良的存在、yeah、我们在这发光的时代，少挑战，心中藏着答案。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杰呐喊出的发光时代，对呀，这是属于我们的发光时代。2022继续共勉，并肩前行。继续来分享朴树这首活力歌 New Boy。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心事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暖心一般，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打扮漂亮，十八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哦，暖心一般，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 汽车音乐会2022年继续陪伴你在路上，当然是要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了。这时呢，最后来分享陶喆的 Walk On 这首歌曲，运用大编制的 Big Band 管弦乐搭配摇摆 Swing 的键盘旋律，同时呢还有 Funk 吉他扫弦，营造出跳跃舞动的节奏。热情奔放的陶喆高唱着最真实的开心，也让我们快乐的比肩前行吧。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稍后第二时段回来，来揭晓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Just walk on感觉， That's right. 你坚持就决定。 放梦的狂想。如果心情不好你就大声叫，如果遇到失败你也别烦恼，如果不能飞翔那就努力用碰擦翅膀，做一只快乐的乌龟牵着猫，插上爱的翅膀就充满力量，不坐上梦的飞船你就能去任何地方，就让每颗心灵都照进阳光，世界因你而充满希望。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耶，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安安。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邓斌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韦礼安，清爽啊！ 瞬间清爽。 第24位，张杰，梦想新大陆。第23位，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 我们都闪着爱的旅程。 第22位，陈少华，站台。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第21位 ，Jeff No Swear Like a Sailo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海浪拍打着纯白的沙滩，波光灿烂着蔚蓝，大海对着我不停的呼唤，你还在等什么？跟着我浪花不停的眨眼，勾动着我的心弦，音乐越来越狂野，不停歇不停歇，像这海浪的音阶，节奏不停地放电，心跳就越来越强烈， 瞬间清爽，拥抱这片阳光，打破你的迷惘，瞬间清爽，地中海的阳光给你向上力量，大声的唱，大声的唱，大声的唱，加快这片海洋。纯白的沙滩，波光灿烂着蔚蓝、大海对着我不停地呼唤，你还在等什么？跟着我浪花不停地眨眼，勾动着我的心弦，音乐越来越狂野，不停歇不停歇，像这海浪的音阶，节奏不停地放电，心跳就越来越强烈， 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揭晓了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第25位活力歌来自韦礼安《清爽 UP》。2019年韦礼安重新回到舞台，从各大 Live House 演出重新开始，让大家重新发现认识了解韦礼安还有他的优势创作。韦礼安想让这一首《清爽 UP》 用电音的冲击也把大家的烦恼一扫而空。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我是腾冰。全新的一年继续用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路上，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迎加入造梦者的队伍，来冒险穿越新的大陆，我想和你遇见，神奇伙伴在中午点，爱是魔法契约，许下羁绊旅程并肩，一起把梦狩猎，现在起陪你战斗着每一回合，陪你冒险着每一回合，超级光飞翔，超群到远航，守护身旁眺望远方，奇迹是前方总有星光， 时刻怎能不听张杰的歌？张杰的《梦想新大陆》上周第20名，本周小降到第24位。张杰的这首《梦想新大陆》，从歌名可以看出来哈，又是一首励志歌。他讲述的就是在梦想新大陆关于宠物、关于陪伴的神奇梦想旅途。他也想用音乐演绎《梦想新大陆》的专属陪伴，一路伴你温暖前行。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感情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 周全新推荐啊，上周应当已经是去年全新推荐，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榜第23名歌曲，周蕙《爱的路上我和你》。他用独特的声音清洗城市情感的喧嚣，这首翻唱作品在周蕙的嗓音当中就像春风一样温暖而平实。来自周蕙的《爱的路上我和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2022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推荐的，本周第22位来自陈少华《站台》。这首歌曲大家并不陌生了，在去年曾经上榜过啊，就是一周之隔却已经到了全新的一年。走过2021，陈少华带着他的这首活力歌《站台》，继续陪我们跨年走到2022。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第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陈少华《站台》。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在不同的翻唱歌手口中却有着不同的味道。陈少华这个版本更像是脱缰的野马，有着奔驰在辽阔草原的豪放和霸气。好，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在上周，也就是去年推荐的，来自 Tab Nord 的这首 Swear Like a Sailor， 很好听的一首汽车音乐。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1位。 Now you're gone, I don't remember it. I had a life and then I see you. Now love is all see-through. So, oh, no worries, no worries, no worries now. Cause love just comes and goes. No worries, no worries. I swear like a sailor, sailor from the bad behavior. 揭晓了2020年度第一周汽车音乐榜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就再来重温一下吧。稍后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为你带来特别适合新年聆听的作品哦，当然都是手手活力、手手带感喽。稍后再回来。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维里安《清爽啊》。第24位，张杰《梦想新大陆》。第23位，周蕙《爱的路上我和你》。 我们走向着爱的旅程。 第22位，陈少华《站台》。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第21位 ，Tab No Swear Like a Sailor。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沿一条线，紧紧踮着脚尖，无敌声的瓦片。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love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这款产品的广告歌也因为这款产品的推广，这首歌曲流传到全球。New Soul， 好了，这样的声音为你拉开了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的大幕。我是腾冰，在这呢，还是要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因为这是我们2022年度第一期的节目，是不是？此时此刻的你正在享受这个小小的假期吗？和家人团聚当中，还是在出行的路上？总之呢，汽车音乐会在2022年继续会用最好听的汽车音乐伴您在路上。好了，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环节。当然这个时段要听新歌咯，新带引号的新哦，万芳的一切如新。新年伊始，当然要听带给我们全新气象的作品咯，一切如新，有请万芳。 最值得等待是你的双手，生命的花朵总有起有落，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我。你总是轻轻柔柔地对我说，不用去害怕未来的寒冬，就算是人生有再多的折磨，你将会静静守在我的身后，直到黑暗。我庆幸你并不曾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却开满了西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秋天，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这首好听的歌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虽然元旦的假期或者是春节长假我们都无法回家，但就是在本地过年依然也可以找到这份世外桃源，在假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去一下自己因为忙碌很久想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和自己的亲人爱人或者是朋友好好的聚一聚。世外桃源是你一直向往的地方吧，利用元旦的假期或者春节赶快去体验一下吧。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五月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音乐神话，其中2017年在鸟巢两场演唱会大获全胜之后，2018年连续三天开唱依旧是场场爆满。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一定有他们的身影，很喜欢离开地球表面的霸气。好了，就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在2022年伊始，让我们潇洒的走一场。

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扬云端，让阳光付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红彩。哦耶，将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将年轻飞扬云端，让阳光付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红彩。哦耶，将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 又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歌，在新年伊始听到它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高明骏年轻的喝彩。高明骏无疑在1988年的流行乐坛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他的首张专辑《来自异域的男孩》是由当年著名的制作人谭健常担当制作的。高明骏在这张专辑当中用非常富有朝气的形象，还有独树一帜的沙哑嗓音，为大家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感受。高明骏的嗓音呢，也是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和认可。这首《年轻的喝彩》当然是他的招牌作品了。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分享卡奇社《日光倾城》。与一般的小清新相比，原唱作品《日光倾城》更透着一种辽阔和旷远，让人不禁心旷神怡。这首歌呢，也算是卡奇社的代表作品之一了。而且这首音乐甚至还还原了色觉的遣词造句，让简单朴实平凡的文字有一种优雅芬芳的美，一种属于大自然的颜色的美，让人瞬间沦陷在这样的音乐当中。 从一个高的地方去远方，从地处回家少踪迹时的快乐，转动的车轮它载着我，偶然遇见月光倾斜的苍白色，

是大出风头的小混合组合 Little Mix 刚刚给我们带来这首 Black Magic。 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将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2022年继续会用最好听的音乐伴您在路上。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我们的爱，来自周华健的海阔天空。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祝愿大家海阔天空，有更大的收获和进步。 起来，与我同在。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这首歌来自汪峰的《一起摇摆》，不用说了，这首歌曲足够震撼，代入感十足，一定已经深深震撼到你了。在新年一开始，我们需要这样的力量来支撑我们走向新的远方，同时来帮助我们克服更大的困难，勇往直前。新的一年是属于你的时代。好了，继续来分享派伟俊《我的时代》。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彪和你暂别了，同时没有忘记和你相约2022年1月4号上午9点，北京音乐广播这档全新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全新的一档栏目《音乐加快堂》。好了，明天9点我们再见了。 长大之后，我的日子会怎么过？环世界每天出国，看能不能成亿万富翁。 情感错，只是会不好过，要珍惜念书的时候，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还不懂害怕是什么，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忽然发誓身体不属于我，过40岁生日后更是发现后退的梦，是你考虑了可别谈恋爱，而在想了吧更不像是在心过，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全世界都跳起来，跳起来，我们就是改变就趁现在，这就是我时代。如果事情都掌握在我手里，绝过弯位就不同的风景，有没有别意过父母不要紧，只是存款差几个零，让爱的人的快乐才真珍惜，勇敢在心追梦必定会赢，那勇气才是我孤独要的证明，这是老爸说的真理，心态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在那后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为了15岁生日后翻到里面考试的内容，真的想着笑话和我谈恋爱，浪漫他妈我没有不存在，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全世界都跳起来，跳起来，我们享受每一刻的精彩，哦哦，这就是我的时代，时代，不管年纪都放手去爱，想改变就趁现在，举起你的双手，一起跟上这个节奏，就算今天我们不能改变，只是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我的时代，没有人可取代，不管年纪短活得精彩， 全世界都跳起来，我们就享受每一刻的精彩，哦哦哦，这就是我的时代，不管年纪都放手去爱，想改变就趁现在，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这一年的情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庆元旦度新年，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1月1号至1月3号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全场商品95折优惠，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春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